圍困，被亞蘭嘅軍隊圍困嘅故事。嚇，嗰陣時嘅背景啦，即係從呢個大衛王建立南北王朝開始，到佢仔所羅門因為敗壞嚇，即係跟咗一個即係啲好多嘅妃嬪去拜偶像，最後咧搞到民不聊生，幾日分咗南北兩國，北就係以色列，南就係猶大。咁北國咧，因為開始個君王做得唔好啦嚇，喺兩個地方設立咗牛族俾百姓去敬拜，故此咧係北國咧係常常即係北邊嘅國家咧常常係敬拜偶像噶嚇，咁變咗咧又國勢咧係弱啲，雖然地土大啲嚇。結果神就派咗唔同嘅先知去巡要拯救北國，即係北邊國家以色列啦，包括咗即係好出名嘅以利亞同以利沙兩師徒。咁以利亞係一個好有能力嘅先知啊，喺加密山上面咧曾經勝過400多個巴力嘅先知，徒弟啊，上次你講個故事，關於以利亞同以利沙嘅故事，佢哋兩個即係一個要離開嘅時候咧，就將個侍奉嘅責任咧交託俾佢嘅徒弟，即係以利沙。以利沙個侍奉咧，即係更加嚟到有效啊嚇。其實當神即係要接走呢一個佢師傅嘅時候咧，佢以利沙就同即係師傅以利亞講：願感動你嘅靈咧，加倍嘅感動我。咁後來我知道咧，喺歷史裏邊咧，以利沙個所行嘅神蹟咧，的確係遠多過或者 double 咗呢一個佢嘅師傅嘅。咁某程度上咧，係佢呢個應許，佢向神嘅祈求就話：願感動你嘅靈，加倍嘅感動自己咧。呢個應許咧係實現咗嘅。既你求嘅話，神就應允你。但係雖然以利沙有好多嘅侍奉，但可惜當時嘅君王咧，係以利沙侍奉過好幾個北國嘅君王，但係都係唔好聽佢嘅即係嘅警告啊，仍然去拜偶像，個國勢咧係一路差落去。以利呢個列王記下第六章第七章記咗一個故事咧，當時亞蘭即係從北邊嚟，亞蘭就係今日嘅即係呢個即係大馬士革，以前都叫大馬士革，咪叫大馬色。即係首都就係亞蘭嘅首都係大馬士革。咁亞蘭王係好強大嘅國家，就北向南咧就攻打呢個北國以色列，最後咧將呢個首都撒瑪利亞嚟到圍困。然之後去到一個我哋要睇翻第六章個故事嘅時候咧，將個城嚟到圍困啊！然之後甚至咧一個爐頭咧都賣好貴嘅，連啲鴨子糞咧都好貴。即當時咧，糧食荒啦，荒到地步咧，啊，我成日冇成晚讀啦。你睇跟住嘅故事咧，講到咧城裏邊咧被圍城，唔可以冇呢個城裏邊缺糧，結果甚至做咗一步咩咧？逆子而食啊！即你食我仔，我食仔，好慘嘅一個嘅情況啊！當一個國家唔敬畏耶和華嘅時候，神就唔祝福；而一個國家咧，因為敗壞嘅緣故咧，即引嚟好多嘅道德上的問題，以前也連接住好多災禍，最後引嚟咧外敵入侵。一個國家強嘅時候咧，縱有外敵都好啦，呢個外敵咧都唔敢容易咧嚟到入侵呢個嘅國家。好啦，喺圍困嘅時間，第七章，故當時咧即係以利沙咧就即係預言咧就係呢個城咧將會得到呢一個嘅拯救。神仍有呢個憐憫，仍然希望俾機會呢一個嘅國家，所以咧預言到咧神咧會即係神就話會拯救呢個嘅國家。好，第三次開始講拯救嘅故事。我首先講少少圍城。我常常覺得咧呢個 picture 咧係好慘嘅，即係困住你啊，然之後咧裏邊冇糧，然之後外邊好多危險。即係裏邊就係危險，就係缺糧缺水；外邊危險咧就係咩咧？就係外敵，就係內憂外患。某程度上，我哋話今日整個地球都係被圍城。啊，呢個地球係一個越嚟越唔安全嘅地方，係一個圍城，唔係圍，咁圍咩？唔係城啊，圍地球。我俾咩圍住啊？啊，地球今日面對好多嘅災禍，好多種威脅，包括咗啊水荒啦嚇。我哋咧温哥華通常咧揼水噶嘛，你知道温哥華揼水噶嘛嚇，最多水啦嚇，成日都落雨嘅咁啊。即係如果你我好早已經聽人講過咧，温哥華有兩種天氣， 中天咧就落雨天，一种系想落雨天，死未想落雨。但系到今日咧，话连喺今年嚟啊，到今时为止咧，啊温哥都制水啊。我哋而家个礼拜净系淋一次水，迟啲再升级嘅话咧，就唔可以淋水吓，俾人捉到嘅话咧，容易就要罚钱。所以咧，冲凉唔好真系冲快啲吓，迟啲咧即系禁止冲凉都未定嘅啫，恐怖到讲笑啫，希望唔会有咁日子。制水好惨噶，有多山火啦吓。制水，原来我哋偶然间住制水，第二点话长期面对制水危机嘅。中国好多地方系长期面对咧，系唔够水或者系唔能够洁净嘅水。啊，加州啊，即系三藩市，即系洛杉矶嗰边，水荒嘅严重比我哋更严重。啊，先进国家咧，美国啦，都一样面对水灾。水会系将来地球面对个好大好大好大嘅危机。所以洗菜啲水唔该，尽量用翻啲洗菜水去淋下花啊，即系嗰类嘢。另外粮食问题啦，粮食嘅荒，人口膨胀，呢个粮食连荒都成为威胁。唔单粮食荒，粮食仲系不洁嘅粮食。啊，人咧开始即系用好多古灵精怪嘢嚟到去即系喂养呢个动物啊，或者系唔好嘅方式嚟到去养植物动物咧，更加嘅更快生长。所以佢哋中意食呢一个嘅食鸡颈啊嗰啲嘅话咧，鸭颈嘅话咧，唔该你真系戒咗佢啦，因为你打针喺嗰度打落去嘅。所以莫难怪有人话人应该基督徒咧应该尝试咧去食呢个素食啊，因为咧动物咧越嚟越不洁，或者越嚟残忍。今日啲即系农或者系即係畜牧業咧，其實好多時候你用一好殘忍嘅方式嚟到去餵養，譬如話你大家知道啦，啲雞啊鴨咧係要喺一個籠裏邊咧嚟到冇自由咁嚟到谷谷谷谷谷谷谷肥佢啊，又或者咧要可能都知道咧，即係啲小雞仔咧啊，小雞仔乸嘅咧即係母咧就可以因為生蛋啊嘛，你就 keep 住佢，公嘅咧就冇用嘅，公嘅如果你知道嘅咧，我聽過咧就抌落啲。搞半機度，哇！咪嚓嚓嚓咁啊，冇咗佢。喺好多時候用啲好殘忍嘅方式嚟到讓我哋有呢個嘅即係肉食。其實唔係唔可以避免嘅，但係人係唔好重視動物嗰個權益，於是就用啲好殘忍嘅方式。故此，所以有人提倡就係基督徒咧應該即係唔食呢一個嘅即係肉食，淨係食素。咁我咧唔可以去咁盡啊！雖然我都贊成就係越食少啲肉，食多啲菜，對人有健康，對大自然有嗰個幫助。但係完全唔食咧，亦都係唔好，所以係少食，揀啲好嘢食，同埋咧食少啲，係對我身體係好嘅。唔單止假食物，再假食物咧嚇，就唔好話假粉絲啊，假嘢嗰啲假嘢啦，好多嘅食物原來係假嘅嚇，我食嗰啲。你知咁有人中意蟹柳啊？蟹柳里面有冇蟹嘅咧？你翻去研究一下，蟹里面冇蟹柳，咩嘅？唔好问我，我唔知咩嘅。唔得啲假食物，人里面好多嘅危机啊！除咗假嘅食物之外，仲有乜嘢？假消息系咪啊？前一排好常常俾人讲就僵尸肉啊，原来啲新闻系关于僵尸肉，有啲肉咧摆咗几十年攞出嚟卖喎啊！傳下嘅時間好驚，哇！食咗肉幾十年前嘅食物，但又傳咗唔係喎，假嘢嚟嘅喎，冇呢件事喎，嚇冇咩？咁然後發覺咧，呢啲消息咧假傳出嚟嘅，你好可怕就係面對一個食物又假啊，消息又可以假，即係面對一個呢啲危機係令人好冇安全感嘅一個嘅年代。當然再數落去就係道德嘅問題啦。啊，即係好多嘅情況嚟出現，令人活喺現代裏邊咧，係冇一種安全感嘅。成日講笑就係咧，如果你娶嘅太太係一個嚟自韓國嘅美女嘅話咧，最好唔好睇翻佢細個相或者以前啲相。睇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嚇兩個人嚟嘅喎，虛假，圍城。今日呢個世界面對好多嘅。被唔到危機，人喺呢個危機當中容易缺乏呢個嘅安全感，如何面對？喺個故事裏邊，以撒瑪利亞呢城被圍困，神係神蹟嘅嚟到去拯救，拯救方式好特別嚇，就係、是、 即係讓圍城嘅亞蘭人咧，突然間聽到啲怪聲，好大嘅聲音，原來咧以為敵人嘅嚟臨啊！哇，客人打到嚟啦，亞各人打到嚟，其實根本冇嘅，但係神呢個神蹟嚟嘅，讓佢哋聽到啲好大聲音嘅時候咧，哇就走路，連啲形都唔顧，咩走路，係一個好奇妙嘅方式嘅拯救。不過呢、這個係屬於呢、這個當然呢個故事都係即係真嘅，係一個歷史嘅一個嘅事實。不過圣经话俾我听，呢、这个地球都曾经遇到灾害，神咧曾经试过神迹性嘅拯救，譬如话古代嘅洪水，整个世界被灭，但系神透过即系有神迹嘅拯救，让挪亚家嚟到存留，世界有新嘅开始。不过呢个唔系末世嘅迹象，圣经讲到将末世里边，神唔会再用水嚟到毁灭世界，会用火。呢、这个世界如果真系末世嚟临嘅时间咧，系唔会有拯救的，不会再有这样的神迹的拯救，这个世界将会完结，这个世界有始有开始也有结束。而很多的世界迹象告诉我们听，告诉你听，告诉我听，这个世界将会有完结 的一天、啊、我都讲过一个很久以前，因为几年前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那么就啊，唔係我經歷啊，聽翻嘅經歷啦嚇。咁咧就係即係有班即係喺歐洲嗰度嚇，有班某城市嚇，咁咧有餐廳嚇，咁有班人咧，有班嘅愛爾蘭人啊，咁咧就聽到遠隔幾台台咧，有班另一班人講嘢，咁個聲音個鄉音似係呢一個嘅愛爾蘭人 Irish 啊。咁啲外人人咧好團結嘅，喺外地都見到外人人咧好開心嘅，所以但係聽啲遠咗少少，聽唔清楚就大聲問：你哋係咪 Irish 嚟㗎？啊，英文問啦，你係咪 Irish 啊？咁嗰班人咧聽到咧，佢話：咁嗰班人咧就唔係即係外人嚟嘅，佢哋芬蘭嚟嘅。啊，咁佢哋就答咪就話咧 ：We are not Irish. We are all Finnish.We are all.我们芬兰人，但听上来一次咩咧？我们都会完结，这个世界将会完结。就问题不是几时完结，问题是究竟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去面对末世的来临。这个故事里面发生有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当时有几个乞衣啊，就是这个话咧系一个先啦，长大麻风嘅吓，喺城嘅城门嗰度。嗱，呢度冇讲到佢乞衣，不过佢话边度啊？喺城门那里，通常喺城门里边咧就系啲人啦，呢系被排斥，冇人要，但又唔可以即系赶走佢。呢时就喺城门，城门喺成个城里面最危险噶嘛。喺外边打到嚟个城门，首当其冲嘅。所以咧，通常啲妓女啊，或者系被排斥啊，或者系乞衣啊，就喺嗰度嚟到去生活嘅，喺度讨饭食。呢、这个时候咧。有几个麻风嗰个人就话：，哇，城里边麻即系被围困，我哋横起掂死噶啦吓，不如出去投降，希望唔使死啦，系咪？啊，于是就出去，但系咧出去嘅时间咧，见到乜嘢咧？冚唪唥都系空嘅，即系啲嘅营盘啊！我第一次谂，头先。先諗起營盤啊，唔通香港西營盤都可能有冇關聯啊？營盤西營盤 ，anyway， 佢出到時候見到啲營空曬，啲人走曬，唔知咩事喎啊！當然佢唔知道佢曾經發生咗咩事，唔知道呢個神蹟嘅拯救，唔知點解佢會離開，都唔知佢走咗。唔緊要啦，你唔理你乜嘢啦，食咗先。於是喺度咧就飲啊食啊，然之後攞啲金器銀器，哇，好開心啊！乞衣。麻风被人排挤，穷到窿，这个时候有得食，而且有富贵，好不好？好。如果你食完之后你会怎样？食完之后你会怎样？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除了天灾人祸是你控制不到的之外，有很多控制到的。譬如说很多的商人，只要你赚少一点，但是你整点食物健康啲，呢就可以有福同享。即系唔好话我为咗赚钱嘅缘故，你死你事。我整粒奶粉俾你 直至到你的 baby 有事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即如果人不是这样想的时候，所以世界这么混乱，不能够有福同享。这个时候呢，你留意这里到了第九节那里呢，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哇，这样做不好，一时休息，刻意开始在这么患难里面，如果你可以吃饱喝饱，他们说为什么不好呢？今天是有好顺遂的日子，每天出现了吃，因为我成已经是即围困我哋嘅敌人已经走咗，而家外边有得食，我里边冇得食，饿里边啲人饿到咧要食 baby 食只儿女，咁好惨啊！但系城里边又唔知噶嘛，外边啲人走晒噶嘛，即系，于是咧我们警不作声嘅话咧，要等到天亮嘅时候咧，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即系要皇家报上话俾城嘅里边人听，外边有得食。这个天使让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要有福同享。我们得到福音，我们不是只是独享，我们希望同人来到去分享，不是只是得享平安。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患难的世界，一个苦难的世界，一个很危险危机四伏的世界，但起码信主的人在神的里面能有平安，享受一份不信主的人所不容易享有那种平安，那种喜乐。信耶稣得喜乐，有盼望，就算这个世界不能够盼望，我们能够遥望明天。所以这样的信息，如果我们独享的话，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的，中国人想人不要毒食的，就发明了一个说话，这个说话其实挺毒的，本来很毒的，叫什么话？毒食就难肥，以前就毒咒，现在原来被欢迎的。好啊，我真的想减肥。对毒食 ，anyway， 毒食是不好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们能够让人分享，或者我们能够有个心跟人分享福音，有两大关键触动了我们去传福音。一个就是爱心，哇，我们有得吃，他们没得吃；我们有福，他们未享到这件事。如果我跟人分享福音的话，如果对方能信耶稣的话，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好，他都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耶稣的能够今生里面有平安，来生里面有指望，多好啊！所以当传当向我们的朋友亲戚传讲耶稣，因为本于爱心。第一个大的动力是出于爱心。第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比较负面的。第一个爱心，关心，有福同享。第二个动力是比较负面一点的。什么负面一点呢？就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怎样啊？罪就临到我们，有好嘢都唔同人分享，于是神嘅惩罚、神嘅咒诅就会临到。我睇段经文，我哋好喜欢读嘅经文，我哋喺呢一个以西结书第33章嘅故事。以西结书第33章嘅故事，喺旧约嘅1011页，喺1011页。在以西结书第33章，一段同呢样经文好有关联嘅，就系今日好熟悉嘅说嘅日子。如果我唔出声嘅话，唔得嘅，罪要临到我哋。呢个说话最好就系用呢个以西结书第33章嘅经文嚟做呢个解释。如果揾到嘅，或者我哋请姊妹有冇啊？读帮我读1-6节好唔好啊？姊妹有冇啊？唔该，1、2、3。 講少題外話，即係咧頭先讀經文咧，可能長少少，但係啲氣咧又唔係好夠啊，即係比較細聲少少。可能原因頂姊妹咧唔係好夠，依兩去夏令會咧，可能即係輕嘢少少，可能唔好夠瞓，所以咧打咗個折扣。不過你啊，因為睇嘅時候感恩呢樣嘢就係咧，講完真牧師講精彩啦嚇。咁而每次咧幾次咧都係講過咗嗰個時間嘅嚇。咁我唔緊要啦，嗰時唔緊要啦嚇。除咗今朝早講少少，所以唔可以過時之外，另緊要佢講嗰時間嘅。咁佢同我講嘢咧，我嗰時講嗰時嘅咧，因為一方面想即係好多想分享啦，另一方面佢有原則嘅。佢原則就係咧，只要見到一兩個人喺晚瞓咧，佢就唔講噶啦。咁背後嘅含義即係咧，佢嘅講即係咧，佢喺下會面咧唔好見到黑眼瞓。咁但係我啊感謝主會，見到一黑眼瞓嘅話咧，就一定噶啦。Anyway， 經文呢度所講嘅好有意思。呢度經文所講嘅係一個守望嘅人啊，即係喺你當中立一個守望嘅。即係其實意思就話咧，神人之下你要告訴本國子民，我意思刀劍臨到哪一國。即是说神的审判临到一些情况，就是要惩罚一些败坏的国家。但是当败坏的时候，神同时在你当中立了一个 做守望。什么叫守望呢？守望的渊源是 类似于当时的葡萄园的。当时每一个葡萄园都有个 watch tower， 即是守望台的。那那些守望台的用意就是找人在这个守望台上面上面望住。當葡萄園或者裏邊或者係羊圈啦，有啲嘅其他嘅動物啊，或者係嚟搶呢個葡萄園啲嘢，或者係食嗰啲嘅牛羊嘅話咧，無論嚟自人嚟嘅動物嘅威脅都好啦，嗰守望嗰啲就要哇有敵啊，有豺狼嚟啊，有敵人嚟啦，又搶嘢啊，要去警告呢、這個就係守望者喺嗰個 watch tower 個守望台嗰個目的。然之後神喺呢啲經文裏邊咧用類似嘅嘢，就係、是、我會。懲罰某一國，但我同時咧立一個做守望嘅，呢、这個當係預咩啊？預先知啊，宗教領袖啊。當佢見到成危險嘅時候咧，佢就應該咩咧？嚟到哇！神嘅臨到啊！我哋敗壞啊！我哋應該悔改啊！因為神如果唔悔改嘅話，神嘅懲罰就會臨到。所以第三章都話：他見刀劍臨到那國那地，若吹角，噗！警戒眾民。危險嚟到就類似嗰啲守望台上面嘅守望者一樣，一吹過時候，第四節度話：凡聽見角聲，哇，角聲我有危險喎、So what？ 你咪吹咯，危險嚟到咩？我唔理啊，所以不受警戒啊！你盡咗你吹過責任，佢哋唔受警戒，唔理你，當你叫咩啊？冇到，不受警戒。刀劍真的嚟啦，除滅咗佢，佢嘅罪必歸到自己頭上，係佢哋唔受警戒，佢哋乜嘢啫？與你無關，因為你已經盡咗你吹角警告責任。但係即係他欲聽見角聲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到歸到頭上，他欲受警戒便是救自己就最好啦。嚇、啊，只要佢受警戒，呢就悔改，災禍就唔臨到最好啦，係咪？不過。第六節呢度話：倘若審判的人見刀劍臨到，竟然唔吹角警告，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佢中間嘅一個人，係啊，吹角，你唔吹角，結果刀劍臨到佢死，佢一定要受嘅懲罰，真係臨到。佢雖然死，不過上帝卻要討。向那些守望的人讨他丧命定罪，他死跟你有关。他死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不是我杀他的，不是我犯罪的、啊。但是你没有警告嘛。你没有警告嘛。警告不到他固然受灾祸，但是你的责任仍然不可以推卸，你神都要惩罚你。所以当那个黑衣讲的话时间背后有就是有这个精神，就是如果我们即有好嘢唔同分享，唯有嗰个守望嘅有危险嚟到唔尽责任嘅话，神会临灾祸就临到你自己，即对方受灾，你呢样受灾。而家你就揾有好嘢，有好消息，哇！有食物，有水，你唔同人分享嘅话，你咁独食嘅话，灾祸就会临到你。我常常都提，即常都讲一个圣经好重要的原则：罪唔一定系。 做坏事，罪也都是包括了不做好事，罪包括了做坏事，罪也都包括了即不做好事。今天呢，有个参与那个的一个营，参与营的一个朋友啦，在当中，可能不在当中，不知道在哪里，我的眼睛不太好。他今天在个 camera 戴着帽子，离远地呢叫坏人，坏人好大隻字的坏人。哇，我真的戴着坏人啊，走过去就看到个有三个小字，我不是。哦，即系行近啲先知道，我不是坏人。是我哋系咪坏人？未必要带你冇理由决定，但我哋咪坏人，亦都唔在乎我哋冇做坏事。原来我哋冇做好事，一样系坏人。我哋冇同人我哋唔能够与人分享好处。我哋知道好嘢，唔同人分享。假若舉個例子，有一個好嘅醫生，好醫生，哇，乜嘢奇難雜症都醫得好嘅，你知，你嘅朋友唔知，而你唔能夠介紹嘅話，類似咁樣嘅例子啦，個比喻咯。佢雖然喺病患當中受苦，你一樣承擔責任，因為你冇將可能好嘅嘢同別人嚟到分享。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包含了很独特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黑衣不一定是，即不是单独的黑衣的嘛，一定是其他黑衣的嘛，是吧？或者是其他人的嘛，即我只是这个黑衣是平时人见过的，知道他是黑衣来的，就不是。于是呢，当这几个黑衣入到城里面的时候，然后跟人说，哇，出面有食物啦，好正啊的时候，为什么里面的人相信他？为什么相信黑衣知道外面的食物呢？今天当我们跟人分享说信耶稣好的时候，为什么人相信我们？信耶稣平安又喜乐，为什么人相信我们？其中一个关键，除了爱心之外，爱心令我们去传福音，但令人对方相信我们的说话又另一样东西来了。那几个坛子入去，那个黑衣入去，说城外有食物，有衫着，一定是他们身上穿了新衫，或者个样是什么？食饱，我不知道怎么扮饱样啊，有没有人识扮饱样啊？即是食饱样，起码不会是饿样。如果你饿样的话，你跟人讲，所以变成啲人边有信啫？起码你个饱样嘛，你问我到出边。有好即是你咁样系冇人信。当我哋同传福音嘅时候，不过虽然现实上好多咁嘅例子啊，即系有人减肥，但系有肥人即系卖啲减肥嘅广告，系一个好讽刺嘅嘢啊。我哋同人讲信仰需要喜乐平安，你知唔知我哋有冇？当你有时间，就算即系讲难听啲，就用你唔传福音。我哋嗰個表現都能吸引到人嚟到去，哇！睇下點解呢個人咁有平安，點解呢個人咁有喜樂？公司咁多嘢，社會咁多嘢，點解呢個人能有咁嘅喜樂平安？咩原因？就算唔傳都好，都可以形成一個攝石吸引別人。當然傳人更好，因為盡咗個責任。但係關鍵係，竟我同人傳福音，我哋冇喜樂，我哋冇平安。當我哋都憂憂愁愁，唔能夠。啊咩口面啊嘛，四万嘅口面咩四万啊？冇人知，冇人数示范咩四啊？见到四万啦，啊，见到四万，即系我哋见俾人见到四万，知唔知四万知啦嘛？笑容嘅露齿嘅笑容嘅嘛，平安即系平安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得救嘅表现？我哋有冇新生命嘅表现？我哋冇信徒应有嘅表现？呢啲别人能够被吸引，让我哋都能够有爱心。让我们都能够有信徒信耶稣之后的改变，以致我们传福音能够更加有那个的改口。所以说简单地说，有爱心，有爱心。如果你没有爱心，另一个原因就是怕神的惩罚， 啊，最后更证明爱心啦，因为爱心缘故，所以传福音。亦都因着神呢个命令唔遵行嘅时间，神会惩罚。总之有好大嘅动力，让我哋传福音。而传福音嘅时候，让我哋能够由里边出嚟嗰种嘅印证、平安、喜乐啊！我同心有祷告，真爱主，我哋可以将我哋众人仰望喺呢个末世里边，呢、这个世代里边，有好多危险，好一个唔平安嘅世代。我睇到世界实在面临即系个终结，人类嘅短视、人类嘅自私，令到呢个世界越嚟越危险。喺个冇平安嘅年代里边，我哋睇到传福音何等嘅重要，挽救、拯救失丧嘅灵魂。神啊，再次将我众人嚟到仰望，让平安堂唔系一个独享平安嘅教会，只享受既得嘅平安喜乐。让平安堂成为一个既得平安，亦与人分享平安嘅教会，让更多人得闻好嘅信息。今日经文里面提到，今日有好信息嘅日子，我哋信咗耶稣嘅都有着好信息。我哋愿唔愿意将好信息与别人分享，帮助我哋有愿意同人分享呢个好信息，更加愿意呢个好信息本身影响住我哋嘅生命。以致我们生命被人见到的本来就是福音，本来就是好信息。是什么令我们有一个平安喜乐？是什么令到我们以关怀别人？是什么令到我们以别人的快乐为、就是、快乐的本源？神啊，改变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改变别人。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